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爱像一阵风，

没有。不过这一年多，汪鄂都没有再犯过案。有人说他已经逃到国外，也有人说他已经金盆洗手。 爸，这也是你从来不让我跟到这里来的原因吗？小鱼突然插话。 海哥犹豫了一下，缓缓点了点头。这个过程，王法一直在观察海哥，无论是他的话语还是微表情，都没有任何破绽。难道海哥真的跟海盗没有关系？ 王法突然有点失去方向了。 嗨，直说吧，这王鄂跟我们今天出海有关系吗？ 初六不耐烦了。 我怀疑。 海哥突然加重语气，目露凶光，你们当中有人是王鄂。 王法的眼珠都快掉下来了，自荐睁开眼茫然地看着海哥。 碧荷姐的苹果掉在了地上，初六咚地站了起来， 阿牛瞪着他的牛眼睛，他俩都显得有点激动。 马鹏突然明白了什么，抓紧机会观察众人的反应。 有证据吗？ 阿牛本来就惜字如金，此刻看来更是有些结巴了。 初六更是， 你呀可不能乱冤枉人。 海哥站了起来，走到初六面前，上下打量着。初六握紧了拳头，愤怒地瞪着海哥。王法皱着眉也站了起来，他还没想好如果打起来应该帮初六还是帮海哥，气氛变得一触即发。海哥突然间大笑起来， 别紧张，我只是开个玩笑。 初六不客气的一记重拳挥了过去，不过海哥身手敏捷地躲开了。阿牛和王法一起拦住满脸通红的初六，初六声音大得快把王法耳朵给喊破了。 我们不是来这儿被他当猴耍的，有种跟我打一架。 你不心虚的话急什么急？ 海哥冷冷地质问。初六愣住了，张嘴正欲再说，却被阿牛踢了一脚。初六把话头活生生咽下去了，气呼呼地憋红了脸。幸好这时碧荷姐前来圆场。 哎呀呀，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海哥也是想测试一下我们嘛。 你这个反应也是太过了，我要是他就得怀疑你了。 还好人家海哥不像我这么浅薄。 这下可好，初六把怒火转移到了碧荷姐身上。 嘿，你这老娘们什么意思啊？把我往刀口上送是吗？ 碧荷姐尴尬地笑着。 哎呀，你怎么听的话呀？我明明是想帮你啊。 自荐跳起来拦在碧荷姐和初六中间。 别想欺负我妈，就算她说的就是你又怎么样？ 要是心里没鬼你能这么大反应吗？ 初六二话没说，痒痒了很久的一记直拳终于急速挥了过去，一拳正中自荐的脸部，自荐摔倒在地，鼻血长流。碧荷姐惊慌失措地帮自荐擦鼻血，不想却越擦越多。就这样初六仍不罢休，还在继续往前冲。王法和阿牛费了老大劲儿才把他压下来。小鱼赶紧端来毛巾和清水给自荐擦拭，看着立刻染红的一盆水，碧荷姐眼圈红了，眼泪汪汪地看着初六。 初六兄弟，我说错话可以跟你赔罪，大家一起共过患难的，你怎么能下手这么狠呢？ 自荐倔强地抹了一把再次涌出来的鼻血。 妈，不要跟他道歉，你没有错。 自荐发出了一声冷哼，并不作答。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海哥默默离开了船板。他走到甲板上，看着茫茫大海，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王法和马鹏交换了个眼神，都跟了过去。 海哥，难道你在怀疑初六和阿牛了？ 马鹏愤愤地说。 这个粗人真是一副野蛮人的样子，说他不是海盗我都不信。 王法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从外形上看，所有人里头只有他们最有可能是海盗，一样彪悍的大块头，一样晒成黑铜色的皮肤，力气最大，身手也最好，真打起来两个我再加五个马鹏恐怕也不是对手。不过 海哥示意，接着说。就这几天的接触，初六的确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阿牛很少说话，有点神秘，像他俩当中的脑子担当。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观察一下，不要轻易下结论。海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初六和自荐动过手之后，谁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偏偏这时海哥通知大家换装下海，刚流过鼻血的自荐被留在了船上，不会水费的碧荷姐发了救生衣和浮潜用品。小鱼看得出来，碧荷姐下水时一直在回望船舱，她在强忍快要掉下来的眼泪。小鱼有些不忍心了，爸，就不能让碧荷姐留在上面陪她儿子吗？海哥却不容反驳，全都下去看看。说是让所有人都下海，马鹏却找准时机问海哥要不要借此机会阻止小鱼。海哥却面色凝重，这不是个冒险，不是冒险，难道真的是来水下观光？有过前一天美妙的水下经历，王法和小鱼对这次下水最充满期待。他俩最早换装穿戴，互相检查，俨然只把对方当成了牵绊。本来马鹏还没太在意，鼻孔还塞着纸巾的自荐特别走过来捅了捅他，示意马鹏留意他。那边的王法正在为小鱼整理 BCD 福利背心，突然间凑到小鱼耳边，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小鱼有些嗔怒地瞪着他，王法又凑过去说了一句，小鱼转怒为笑，同时也不客气地踩了王法一脚。王法抱着脚唧唧歪歪，脸上却没有丝毫责怪的表情。傻瓜也看得出来，他俩绝对是在打情骂俏。马鹏敢说坏脾气的小鱼从来没跟他发过火，但也绝对从没在他面前流露过女性特质。那种特质是只在有感觉的男人面前才自然流露的。顿时一个气急攻心，马鹏剧烈地咳嗽起来。遗憾的是，尽管万箭穿心，还是没能像武侠小说里那样吐出一口鲜血。小鱼立马注意到晾在一边的马鹏，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是马鹏教练的身份，赶紧走到马鹏身边嘘寒问暖，并承诺和马鹏一起下海，这让马鹏心里略微安慰些。大家开始向海里下饺子，按下泄气阀进入水里，王法第一时间感到了不对劲儿。这里的海域仍然像昨天那样清澈，但那一入水就迎面扑来的雨呢？那五彩缤纷的珊瑚群呢？那可爱凶猛的大货们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阳光穿透海水朝未知放射的万丈光芒，继续朝那弥漫着蓝雾的深海下探，依然什么都没有。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知不觉中，王法和小鱼并驾齐驱，他们心里同样充满问号，这里的海怎么了？马鹏像一只濒死的海狗一样无助地跟在他们后面，心里充满了绝望。他能清楚地看到小鱼和王法手拉手在他前方游弋，马鹏此刻看不到别的东西，也完全不在乎，他只知道前面那两个人看起来太般配了，而他是多余的第三者，从头到尾都是。可惜面前那一对牵着手的家伙现在并没心情谈情说爱，他们此刻是海上搜救队，寻找着一切有生命迹象的东西。直到抵达一片狼藉的海床，他们终于明白了，这里是一片死海。虽然也曾经生长过美丽的珊瑚群，也有过无数可爱的海洋生物，但现在只有散碎海底的珊瑚断块，而且完整的品相好的珊瑚枝全都没有，只有触目惊心的一地残骸。 珊瑚群的消失直接驱逐了赖以生存的鱼群，于是这片海变成了水下地狱。王法不小心踢到了海床上的沙粒，招起一大片沙雾，小鱼赶紧拉着他上浮。上浮过程中，王法遇到了初六和阿牛，他们面无表情地擦肩而过。拉着马鹏上浮到五米处做安全停留时，浮潜的碧荷姐就漂浮在上方。王法抬头看着她，看不清背光的碧荷姐的表情，但碧荷姐一定能看到王法眼里的愤怒和悲伤。随着王法三人的上船，其他人也赶紧鸣金收兵，反正下面也没什么可看的。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回到船吧，王法一直都黑着脸沉默着。倒是小鱼叽叽喳喳地追问海哥，哎，这里为什么啥都没有啊？海哥一直没回答，直到人齐了才慢悠悠地发问，怎么样，好玩吗？碧荷姐没有理会海哥的关注点是什么，一上来就对自荐问长问短。鼻孔已经结了雪茄的自荐还拿着他的随身镜整理发型，阿牛耸耸肩又开始擦他的宝贝酒瓶，只有初六一脸烦透了的表情， 什么都没有，好玩个屁呀！ 王法突然把手里的浴巾一扔，怒不可遏， 是谁把这里的珊瑚炸成这样？ 众人被他吓了一跳，目光全集中在了王法身上。小鱼惊讶地说， 什么？那些珊瑚是被炸过吗？难怪乱七八糟的。 但是海哥慢悠悠地说， 知道那是什么品种的珊瑚吗？全世界最昂贵的阿卡牛血红，知道它的国际行情多少钱一克拉？ 多少钱一克拉也不能乱炸！ 王法愤愤地说， 哼，对，我也觉得是， 多值钱的宝贝，应该好好用工具整只取下来，用炸药真是暴殄天物。 哼，只有最没文化的海盗才这么干。 海哥脸上又浮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有了这几天的经验，众人在没摸透海哥真实意图前都不敢随便表态，只有王法不能控制情绪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嚷嚷， 胡说八道，不管是什么品种的珊瑚，它都属于大海，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巧取豪夺。 那你觉得让他们沉睡在海底更有价值，还是成为珠宝给女人们增加美丽，变成收藏品展示在博物馆更有价值？那么美的珊瑚，大海不应该成为它和人类之间的障碍？ 小鱼本来在心疼那些珊瑚，不过听了海哥这话也觉得有道理。 不，珊瑚离开了大海就会死，很多鱼类离开珊瑚也会死，再有价值的死亡那也是死亡。 王法一脸激动地说， 小鱼那么美，你愿意把它做成不朽的标本收藏起来吗？ 王法， 小鱼嗔怪地道，不过他当众称赞自己美，心里不免甜滋滋的。 哼，按你这么说，你就不应该伤害任何一个生命，你不应该吃任何东西，连一粒米都是有生命的呀，啊？凭什么可以吃小鱼不能杀大鱼？凭什么能吃素不能吃荤？就因为那些生命更低级吗？哼，你不应该消耗这个地球上哪怕一丁点的资源，你生下来就死了，成为其他生物的贡品，这样才是你们这些伪善者最好的归宿。 海哥冷冷地说道。他俩又回到昨天能不能捕杀掠食性动物的诡辩里了。虽然王法明知道这很可能并不是海哥真正的观点，但这些理由确实让他无言以对。 是的，人类为了自己生存，确实要做出优胜劣汰的选择。别人我管不了，至少我将来死了一定会海葬，以肉还肉，还多少算多少。 小鱼实在不想听他们再争论下去，赶紧出来圆场， 哎呀，你千万别海葬啊，不然以后我一吃鱼就感觉在吃你，你想恶心死我吗？ 众人哄堂大笑，海哥却不打算岔开话题。 其他人没有不同意见吗？阿牛， 问的阿牛初六却没好气地说，炸了好啊，炸了干净。阿牛做了个抱歉的表情， 哎，别理他，还在生气，我没意见，都行。那马鹏呢？ 马鹏还沉浸在刚才的坏情绪里，此时被点名吓了一跳，他看着海哥阴晴不定的脸色，小心翼翼地接茬， 我觉得海哥说的对，明剑配英雄，红粉赠佳人，像小鱼这样的女孩值得拥有世间一切美好，如果能办到的话，我也很想给她找一只阿卡红珊瑚。 小鱼听得出马鹏话里的真诚，不过同样被赞美，此刻却是不舒服的感受。为了不让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赶紧假装生气， 马鹏，你别跟着王法学坏了。 不等点名，毕和杰主动接话， 刚才我浮在海面什么也没看到，不过啊，我一直很反感炸珊瑚的人， 新时代应该有赚钱的新方法嘛， 这个世界多宽广啊，干嘛要做这么低级又没脑子的事儿呢，是吧自健？ 自健终于放下了他的随身镜，连连点头， 对，我妈说的太对了。 关于这场珊瑚的争论以海哥突然沉默走开告终，他站在甲板上又沉思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船吧里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海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尽管知道这很可能又是父亲的测试，小鱼还是尴尬地走开了。自健做了个总结， 海哥这么玩下去，不等回到家我们就变精神病了。 马鹏感到又一阵绝望。返程，众人依旧被要求戴上眼罩，马鹏仍是那个遮得严严实实的头罩，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头罩下来世界陷入了黑暗，马鹏心里却灯火通明地展开了另一幅画面。起航没几分钟，马鹏便下了结论， 这不是回竹浪岛的航线。 海哥父女都不在，众人便毫不掩饰惊讶，纷纷问现在是去哪儿，马鹏也答不上来。倒是王法想到了另外一个点， 奇怪，你都被蒙住头了还分得清方向吗？ 嗯， 马鹏此刻真不想和王法说话。 也就是说你能找得到进竹浪岛的水路？ 自信惊喜地问。 也许吧，那个我可没把握，走错一步就是死路。 负责看管他们的船员清了清嗓子，大家都沉默下来。不过马鹏有可能找到进竹浪岛的路这事儿，在每个人心里都掀起了不小的浪花。两个半小时之后，竹浪号熄灭了引擎，海哥走了进来，跟在他后面的是一直被关押的坚强和丽丽。海哥让船员把众人的眼罩头罩取下来，大声说道， 朋友们，我们到百花岛了。 下集当中，竹浪号把众人带到了百花岛，海哥告诉大家可以上岸报警，警察可以直接送他们回三亚。这究竟是海哥的又一次测试，还是他真的改变主意要送大家回家呢？八个人到底会怎么抉择呢？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 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乔敏。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推着自在的口哨，开着自恋的玩笑，一千次的重复潇洒，寂寞当作漂亮。自恋的玩笑，一千次的重复潇洒，寂寞当作漂亮。怀念的天空好狭小，我的理想的天高，外面的世界很宽阔，我什么都想知道。在这多彩的季节里，